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九章银色的聘录第五十九集。 午夜赫敏来换班时，外面下起了雪。哈利的梦境混乱而不安。纳吉尼游进游出，先是钻过一个巨大的有裂缝的戒指，然后又钻过一个圣诞玫瑰花环。他一次次惊恐地醒来，相信刚才有人在远处叫他的名字，把风吹打帐篷的声音想象成脚步声或说话声。终于他在黑暗中爬起来，走到赫敏身边。他正蜷缩在帐篷口，借着魔杖的光亮看魔法史。大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，听到哈利提议早点收拾东西转移，他欣然同意。 是得换个更隐蔽的地方， 他赞同道，一边哆嗦着在睡衣上加了一件运动衫。 我总觉得听到有人在外面走动，有一两次好像还看到了人影。 正在穿套头衫的哈利停了下来，看了看桌上静悄悄的纹丝不动的窥镜。 我相信是幻觉， 赫敏说，显得有点紧张。 黑暗中的雪容易让人的眼睛产生错觉，但也许我们应该披着隐形衣幻影一行，以防万一，对吗？ 半小时后帐篷收好了，哈利带着魂器，赫敏抓着串珠小包，一同幻影一行。熟悉的窒息感吞没了他们，哈利的双脚离开了雪地，然后重重地落在地面上，脚下好像是一片覆满落叶的冻土。 我们在哪儿？ 他问，一边打量着这片陌生的林子。赫敏已经打开串珠小包，开始把帐篷杆抽出来。 迪安森林， 他说， 我来这露营过一次，跟爸爸妈妈一起。 这儿同样冷得够呛，树木也是银装素裹，但至少能挡风。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帐篷里，全在赫敏擅长营造的那些明亮的蓝色火苗旁边取暖。这些火苗非常有用，可以摇起来放在瓶子里随身携带。哈利觉得自己像经历了一场短暂但严重的疾病后在休养康复，赫敏的关怀强化了这种感觉。下午天空中又飘下雪花，连他们所在的这片有遮挡的空地上也撒了一层金粉。哈利两夜没怎么睡觉，感官似乎更加警觉了。格德里克山谷的死里逃生是那么惊险，伏地魔似乎比以前更近，威胁更大了。夜幕再次降临，赫敏提出由自己来放哨，哈利拒绝了，叫他去睡觉。哈利搬了个旧垫子坐在帐篷口，身上穿着他所有的毛衣，还是冷得直打哆嗦。黑暗越来越浓，浓得几乎无法穿透。他正要取出火点地图看一会儿金利的黑点，才想起今天是圣诞节，他应该在陋居。在大森林里，每个细微的动静似乎都被放大了。哈利知道林子里一定有许多动物，但他希望他们都保持安静，免得他把他们无害的奔跑和啮行声跟其他预示危险的声音混在一起。他想起多年前斗篷在枯叶上滑动的声音，立刻觉得又听到了似的，赶紧抖擞起精神。防护魔法这么多星期来一直有效，现在怎么会不灵呢？然而他有一种感觉甩不掉，今晚似乎有些异常。哈利几次猛然坐起，脖子僵硬发痛，因为他不知不觉歪靠在帐篷壁上睡着了。夜色更加深沉，是一种天鹅绒般的浓黑，他仿佛悬在幻影移形和幻影显形之间的境界。他正要把一只手举到面前试试能否看到五指时，奇事发生了。一点明亮的荧光出现在他的正前方，在树林间穿行。不知道光源是什么，但他的移动无声无息， 那荧光简直就像在向他飘来。他跳了起来，举起赫敏的魔杖，声音在嗓子里冻结了。他眯起眼睛，因为那荧光已非常耀眼，前面的树丛都成了漆黑的剪影，而那东西还在靠近。然后那光源从一棵橡树后面飘了出来，是一头银白色的聘鹿。月光般皎洁明亮，优雅地轻踏地面，依然无声无息，细软的白雪上没有留下丝毫蹄印。他朝哈利走来，高昂着美丽的头，大眼睛，长睫毛。哈利盯着这个灵物，心中充满惊讶，不是因为他的奇异，而是因为他那无法解释的熟悉和亲切。他觉得自己一直在等他，只是一度忘记了，现在才想起他们的约会。他想喊赫敏的冲动刚才还那样强烈，现在一下子消失了。他知道，并可以用生命打赌，他是来找他的，是专门来找他的。他们对视了良久，然后他转身离去。 不， 他说，嗓子因为长时间不用而沙哑。 回来！ 聘鹿继续从容不迫地在树林中穿行，很快，明亮的身体便被又粗又黑的树干掩映出一条条阴影。在紧张站立的一秒钟里，哈利犹豫着，警钟轻轻敲响，这可能是一个诡计，一个诱饵。但是本能，不可抗拒的本能，告诉他这不是黑魔法。他追了上去，雪在哈利脚下嘎吱作响，但聘鹿无声无息地在林中穿行，因为它只是光。他领着哈利往森林里越走越深，哈利走得很快，相信等聘鹿停下时，会让他好好走近他的，然后他还会说话，那声音将说出他需要知道的东西。终于，聘鹿停了下来，再次把美丽的头转向哈利。哈利急忙奔过去，一个问题在他心中燃烧，但就在他张嘴要问时，聘鹿消失了。黑暗已将聘鹿整个吞没，但他明亮的形象仍印在哈利的视网膜上，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垂下眼帘时，那形象变得更加明亮，让他辨不清方向。现在，恐惧袭上了他的心头。本来聘鹿的存在意味着安全。 荧光战术， 他轻声说，杖尖发出亮光，聘鹿的形象随着哈利的每一次眨眼而渐渐消失。他站在那儿，听着森林里的各种声音，远处树枝的折断声，叶雪轻柔的沙沙声。他会受到袭击吗？聘鹿会不会把他引进了一个埋伏圈？好像有人站在魔杖照不到的地方看着他，是他的幻觉吗？哈利把魔杖举高了一些，没有人朝他冲过来，没有绿光从树后射出。那聘鹿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呢？什么东西在魔杖的荧光中一闪？哈利猛然转身，原来只是一个结冰的小池塘。他举高魔杖细看，破裂的黑色表面闪闪发光。他小心地走上前俯视，冰面映出他变形的影子和魔杖的亮光，但那厚厚的、朦胧的灰色冰盖下，还有一个东西在闪亮，一个银色的大十字。他的心跳到了喉咙口，他在池塘边跪了下来，将魔杖倾斜，让光尽可能照到池底。深红色的光芒一闪，是一把剑，柄上的红宝石闪闪发光，格兰芬多的宝剑躺在森林中的池底。他几乎停止了呼吸，低头盯着宝剑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会躺在森林中的池塘里，离他们宿营的地方这么近？难道是什么未知的魔法把赫敏吸引到这里的吗？ 或者聘鹿是在守卫这个池塘，他本来觉得他是个守护神，或者宝剑是在他们来了之后才特意被放进池塘的。要是这样，想把宝剑交给哈利的人又是谁呢？他再次用魔杖指着周围的树丛，搜索着一个人影或一只闪烁的眼睛，但没有发现任何人。不过这一次新添的恐惧加深了他的兴奋之情，他把注意力转到了静静躺在冰下池底的那把宝剑上。他用魔杖指着银色的剑身，轻声念道： 宝剑飞来。 宝剑一动不动，他并没指望它会飞来。要是那么容易的话，宝剑就会躺在地上等他来捡，而不会在结冰的池塘深处了。他开始绕着圆形冰面走动，努力回忆着上次宝剑自动落入他手中的情形。当时他处境危急，正在求救。 救救我， 他轻声说。但宝剑还是躺在池底，冰冷冷的纹丝不动。哈利问自己，他又开始走动。上次他拿到宝剑之后，邓布利多是怎么说的？ 只有真正的格兰芬多人才能把他从帽子里抽出来。 什么是格兰芬多人特有的品质呢？哈利脑子里有个小声音答道： 他们的胆识、气魄和侠义是格兰芬多出类拔萃。 哈利停住脚步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呼出的水雾迅速在寒冷的空气中散开。他知道该干什么。坦白地说，他从看见宝剑躺在冰下的那一刻起就料到是这样了。他又扫视了一下周围的林子，但现在已确信没有人会来袭击他。要是有人想袭击他的话，在他独自穿过森林时就可以下手，在他观察池塘时也有许多机会。此刻的拖延只有一个原因，要做的事情太不愉快了。哈利开始用不听使唤的手脱去一层层衣服。这里面有什么可被称作侠义的吗？他郁闷地想。除非没叫赫敏来替他做这件事，也能算侠义。脱衣服时，不知何处有一只猫头鹰叫了起来。他心痛地想起了海德威。他现在瑟瑟发抖，牙齿咯咯打颤，他还是继续拖着。最后身上只剩下内衣内裤，光脚站在雪地里。他把装着自己的魔杖、妈妈的信、小天狼星的镜子碎片和救飞贼的袋子放到衣服堆上，然后用赫敏的魔杖指着冰面。 四分五裂， 一声爆响像子弹划破寂静，冰面裂开了，灰黑色的大冰块在水面上随波晃动。哈利判断水并不深，但要拿到宝剑，他必须完全没入水中。